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哎，大家好，又是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咁啊，西良呢仍然是身处在加拿大啊，咁呢就仲好多节目啊，一集第一集，咁啊紧贴时事添啊。咁啊，我哋睇返呢，如果大家城寨人有留意呢，佢甚至乎上到去加拿大嗰边嘅电台嗰度接受呢、這个摄影咗亦都係移民咗过去嗰边嘅艺人李婉华嘅访问添啊，同埋阿卡文一齐咁啊。幾有趣啊！呢個係大家可以聽翻個節目嘅內容啦。咁啊，至於今晚咧，就我哋亦都係有位嘉賓啊請咗上嚟嘅。咁就係我哋新民主同盟嘅其中一位社區主任啊張慶華，我哋叫佢 Thomas 啊，張慶華 Thomas。 係 Gary 你好，多謝你，多謝你邀請我今日上嚟城寨去做一個特別嘉賓嘅。 係啊，咁啊 Thomas 咧，阿張慶華咧就喺呢個沙田馬鞍山大圍嗰邊工作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個主題地區揀的議題都跟他有關，不過當然啦，就未進入去講呢個 5G 的問題。 係，冇錯。 咁咧就我哋講一講呢個禮拜，大家知道啦，其實好多事係發生啊。禮拜一咧就係呢個旺角暴動罪啊，或者係叫嚴重警民衝突嘅案件，就梁堅琪同埋另外四位嘅。另外兩位 係 另外兩位嘅被判刑嘅人士，被定罪嘅人士係判刑啦。咁啊，即係好多社會嘅關注啦 ，Facebook 又大洗版啦。咁去到禮拜三、禮拜四，即係琴日同埋前日咧，就6月13日同埋6月14日咧，就係立法會呢個割地兩檢嘅條例草案嘅大戰啦。嚇，咁就。亦都係即係媒體高度關注啦。咁我哋講咗呢單先啦，好唔好啊？ 當然好啦。 咁啊 ，Thomas 有冇喺地區度啲街坊係咪好冷淡啊？又或者係即係感覺上見得到，以為呢個割地兩檢呢個高鐵乜唔係講咗好多好多年嘅咧咩？大大話話講緊3、5、7年，甚至乎如果記憶好嘅市民知道，其實10年前開始就已經醖釀嘅啦喎，咁樣係。 係啊，其實呢一單嘢喺。我開站嘅時候咧，有啲街坊都其實都話呢一個嘅一地兩檢，名副其實就係割地兩檢。點解咁講呢？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政府同埋中央喺冇即係透過立法嘅程序底下，預先去簽咗一啲嘅備忘錄，就話將呢個嘅高鐵某啲層數同埋個車廂裡面咧，就已經劃咗為一個中央嘅地區啦，即係內地管制區。咁就完全係呢一個管制區，其實正正就喺香港嘅地下。咁根據基本法裡面所講，其實呢一個嘅香港嘅邊界其實係有規定講到明幾大噶嘛。咁呢一個嘅情況其實係第一冇透過立法會嘅即係通過底下而去做啦。第二就係其實好明顯地違反基本法嘅。咁所以有啲即係居民都話。這個政府很多時都是鑑操來的，做完接著就說哦，其實我簽了的了，還有中央的這個中央的命令或者指示啦，那就是不能夠去取代的了，即是更改，其實他們都有些很不滿的， 是吧？啊，你接觸這些街坊應該都是，或者地區的居民都是很緊貼時事，所以才清楚說得出，但會不會都有些街坊或者有些居民你日常工作接觸得到都是說高鐵高速鐵路就快點咯，或者是多個集體運輸系統都是這樣啦，都洗濕了頭了，西九總站又起了，難道好像梁愛詩這個前任的律政司司長這樣說炸了他嗎？這樣就算了，有沒有這些聲音聽到？ 都有少少的，其實他們都 不希望香港政府去有這些即各地被中央政府粗暴地去破壞自己香港的自治的情況樣啦、而我都講少少啦，其實我本身就住在這個即西九龍九龍西區的，咁就我本身個地區地下隔離屋啦，個地下正正就係高鐵會通過嘅地方。 嚇、啊，係啊， 係啊，其實某程度上我都有少少影響嘅，始終就算係隔離嗰棟樓啦，始終佢建築嘅即係起緊管道啊、測試嘅時候，點都會有輕微地影響到我嗰個嘅地方嘅。 係係係。係 啊， 咁就我其實都接觸有啲居民。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唉，算啦，都麻木啦。政府係咁焚香港人嘅錢，起咗出嚟，洗濕咗個頭，算啦，咁樣係。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嗱，呢個係即係極具爭議啊，嚇。咁啊，當呢個立法會琴日係呢個夜晚，應該係差唔多接近九點幾十點嗰陣時，係三讀通過嗰陣時。今日媒體報道有啲講話，甚至乎高鐵咧係由醖釀構思到即係去到立法會正式係去討論，跟住又去財委會攞錢咧，其實係歷時18年添， 係 長得咁緊要嘅嚇。咁但係如果用立法會開始係去討論正式有文件咧，就講緊10年啦嚇，即係2009年啊、2007年啊咁樣嘅嗱。2003年嘅嗰陣時嘅七一大遊行啊，講緊23條立法咧，其實咧我記得好清楚咧，有唔少嘅居民或者唔少香港人，如果唔係緊貼時事咧，係成件事情發生咗，即使係即係經歷咗6至9個月嘅醖釀，去到七一遊行，跟住董建華係去即係喺2003年嘅7月9號撤回咗之後咧，成件事情發生咗咧，先開始有較多嘅香港人略為掌握23條係啲乜嘢？所以咧就即係我會相信咧，去到呢一刻，如果其實仲係有唔少嘅香港人唔係掌握呢個，我絕對明白嚇。甚至乎好似一地兩檢關注組咁樣講啦，其實如果係睇翻地理環境咧，根本有一半嘅香港人咧係唔會用得着呢條高鐵或者高鐵或者係龜鐵，即係龜速嘅鐵路嘅。點解咧？就係你講緊新界東、新界西。嘅居民佢哋唔會喺香港，即係要南下，跟住去到西九總站嗰度上車，跟住再北上噶嘛。咁所以你原仲講緊住喺上水、粉嶺、大埔、沙田、馬鞍山嘅居民，唔會山長水遠去到西九嗰度搭呢個直通，即係呢個高速所謂嘅叫做高速鐵路，反而佢係寧願搭東鐵咁樣噶嘛，或者其他直通車噶嘛。咁所以有部分香港人根本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好懷疑呢件事嘅咁但係點解即係媒體係高度關注咧？嗱，呢個係重要嘅，就係大家知道嗰個爭議性，就係因為由今次咧，其實係比釋法係更加差嘅啫，就要叫做即係三步走啊嘛，係咪？上年嘅9月嗰陣時就即係政府公布啦，三步走，第一步咧就係北京政府同埋特區政府係簽訂一個合作安排，即係大陸嘅政府簽訂一個合作嘅安排，跟住咧就去到上年嘅年底12月咧，就係做呢一個嘅叫做即係人大做一個嘅決定去接受呢個嘅合作安排，跟住咧第三步，即係三步走去到最後一步咧，就係由今年嚇過去嘅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咧，就喺立法會裏邊咧係進行本地立法。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咧就係讓呢一個唔單止係有史以嚟最昂貴、最大規模嘅鐵路嚇，即係係要即係實施一地兩檢或者割地兩檢，仲要咧係破壞基本法啦，破壞一國兩制啊嘛。咁唔單止係咁，咁啊真係即係沒有最醜陋，只有更醜陋，就係我哋而家呢一個人稱係叫大口狗嚇，即係呢個嘅梁君彥主席，差唔多你諗得到嘅立法會裏面嘅議事規則同埋過去嘅我哋叫 convention， 即係過去嘅喺議會主持嘅慣例咧，佢都打破曬嚇。咁啊，務求咧係要配合政府呢個定喺今年2019年第三季，即係9月嗰陣時通車呢個咁嘅死線咯。 係啊，其實喺就住最近嘅立法會嘅大會嚟講啦，審議緊一地兩檢嘅時候咧，好多時建制派佢講緊高鐵嘅好處嘅時候，梁君彥一粒聲都唔出喎。不過就我哋泛民主派嘅人士係講緊高鐵有咩唔好處嘅時候咧，梁君彥就好快咁樣打斷，就話：哦，你離題啦。 係啊， 你應該唔應該要講呢啲嘅，你應該要集中講翻呢個一地兩檢。係啦，不過冇高鐵何來一地兩檢咧？ 我近距離觀察得到佢真係會。 佢其實咧就係嚟嚟去都係三幅皮。 嗯， 第一就是你坐低。第二就是你離題，咁啊請你翻翻嚟。不過當議員駁斥佢話你認為我發言係講緊乜嘢係離題嘅話咧，佢係講唔上。第三就話做咗裁決之後咧，就只係好似念口簧背書錄音機咁樣講，人肉錄音機咁講話。主席嘅裁決係不容辯論嘅，請你坐低。佢其實基本上係講呢三句咧。呢三道板斧咧，咁就主持曬成個會議嘅喎。咁當你答唔到你有問題嗰陣時候，或者有程規程問題嗰陣時候，你答唔到，你知唔知佢點啊？佢就唔答咯，選擇唔答咯，就係咁啊，係 嚇。我昨日在呢個立法會的直播裏面其實都見到很多位嘅泛民議員，包括陳淑莊、陳志全啊，呢、這個郭家麒啊，呢、這個其他嘅泛民主派嘅議員啦、啊，甚至乎係啊呢、這個朱凱迪，佢有提出啲規程問題。甚至乎陳淑莊議員係攞住，正正就係攞住梁君彥嗰封信，嗯、即係早前發俾大家啦，就話用幾多少時間去有二讀啊、三讀咁樣，咁、 嗯、 就去質疑梁君彥嘅，佢最後冇回應過， 係啊， 就直接叫下一位議員去講佢嘅規程問題。咁呢一啲嘅裁決究竟背後嘅咩理據咧？點解咁短時間裡面佢又可以搬曬？咁多嘅龍門、嗯，令到所有嘅議員無所適從咧。 係啊，係啊。嗱，我哋有責任咧，就將個事情嘅始末咧，係去清清楚楚交代翻、嗯，就唔係只係主流媒體，好似呢個大台 CCTVB 咁樣咧，就只係用可能即係十零秒嘅時間咁去交代。誒、哎，議會嘅裏邊好混亂，跟住咧呢個大口狗主席梁君彥咧，就只不過咧係削減咗議員啊發言嘅時間，咁啊，但係咧都有廿幾個鐘啊，三十幾個鐘啊咁樣，咁啊跟住表決，咁啊事情就算啦咁樣。 嗯 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因為梁君彥咧今次咧係一次又一次咁樣咧係我哋理解咧係即係疏忽失守同埋濫權啊，即係將佢主席嘅權力咧係無限延伸嘅、嗯。第一，佢就所謂嘅叫六月四號，竟然揀六月四號咧就有封信，就俾曬所有嘅民主派議員咧，就為一個議會即係審議呢個咁具爭議性嘅一地兩檢嘅條例草案咧就。定時間表、就話36個鐘頭咧就要完成呢個二讀、審議修正案同埋三讀。咁但係其實咧，佢呢個裁決、佢呢個處理咧係冇法理基礎，亦都唔係根據任何一條議事規則咧係作出嘅。第二就是上個禮拜三六月六號嗰陣時咧，同埋六月七號嗰陣時咧，就二讀嗰陣時咧，就只係過咗大約係八至十個鐘頭。根據議事規則咧，其實任何一位嘅議員咧，都可以喺二讀嗰陣時咧有一次嘅發言。 冇 錯，一次嘅發言亦都係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咧，議事規則度咧係可以發言十五分鐘。咁、但係梁君彥做乜嘢咧？佢就作為主席咧就劃線啦，搬咗龍門啦，就話停啦，我哋要投票啦咁樣。而佢截止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仲有十一位嘅立法會員係撳咗掣。呢十一位包括咗民主派議員同埋建制派保皇黨嘅議員嘅嚇。咁、大有狗梁君彥咧，亦都冇根據嗱，要記住啊，做立法會員咧，我哋通常開會嗰陣時咧，台面有份講稿，嗰份講稿咧其實就係秘書處協助即係呢個主席同埋議員咧，係令個議會咧係暢順地去執行噶嘛。大有狗咧亦都冇根據個講稿喎，因為講稿係根據議事規則定出嚟噶嘛，就係話二讀嗰陣時咧，理論上咧佢就會二讀完咗或者去到冇議員發言啦，俾曬所有議員有最少一次嘅發言之後咧，就要問。請問仲有冇議員選擇發言？冇啦嘛，咁就投票。佢又冇講呢句噶，咁即係呢個又係第三樣嘢去做嘅。第四樣嘢就係佢劃線嗰陣時咧，上禮拜四即係六月七號夜晚嗰陣時咧，佢接近到八點幾九點嗰陣時咧，就議員開始挑戰佢啦。點解你要劃線？點解唔俾十一位嘅議員，包括李國麟啊、許智峯啊、嗰啲已經禁制嘅議員去發言啦？咁佢就輕機，佢唔知點樣處理。成班嘅民主派議員企曬起身，嗱，又係根據議事規則，如果有議員要企起身嘅話咧，有規程問題咧。作為大會主席咧，係必須係要處理呢啲規程問題，係優先嘅。處理咗規程問題之後咧，先至係去即係跟住繼續嗰個議會嘅進行嘅。咁大口狗做乜嘢？休會，休會諗咗好耐，諗咗幾耐咧？係諗咗整整九十分鐘啊！大佬係個半鐘頭走咗出嚟之後，而家都比較夜啦，我嘅決定係要休會。喂，大佬。 跟住咧又等咗即一個禮拜，就喺前日13號復會嗰陣時咧，就又係鑑粗嚟啦，就叫直接又係冇問議員仲有冇人發言，又係唔俾嗰十一位排嗰隊嘅議員發言之後咧，就直接叫阿陳帆作為運房局局長，係因為喺二讀之前投票之前咧，就是、官員去答辯啊嘛，咁樣就叫陳帆咧係去發言啦，夾硬議員咧又係起哄嚇，其實咧。大狗狗梁君彦咧就係挑人嘅，佢做一啲不合理嘅裁決。議員有規程問題，嗌到聲嘶力竭，喺企起身依足議事規則嗰陣時係去決定嗰陣時咧，佢就唔理，咁所以就造成咗邊個咧？就造成咗當其時民主黨林卓廷就嘗試同佢理論，離開咗個座位，跟住咧大狗狗咧就裁決就話佢極度行為不檢點。嗱、啊、這個就好有趣啦，就係、是、因為咧冇人諗過係民主黨嘅議員被趕嘅，就係諗住議會陣線嗰啲，我哋嗰啲被理解為係激啲嘅咩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啊、人民力量陳志全啊、八鄉嘅朱海迪啊、呢、這個歐樂軒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係毛孟靜呢啲被趕噶嘛。咁但係其實民主派咧就有個策略嘅，個策略就係因為我哋提咗修正案，如果我哋隨便被趕嚟嘅話咧，咁喺原本定咗落嚟嘅修正案辯論，即係三讀之前咧，咁就成個程序就可能會崩潰㗎啦。咁所以我哋有意識地咧，就算我哋要質疑大狗狗嗰個嘅裁決嘅話咧，都嘗試咧係避免俾佢有個藉口咧係去趕走。即係好似之前有一次啊朱海迪咁樣攞住個議事規則哼張台發出一啲聲響咧，大狗狗咧又係因為有人挑戰佢啦，佢輕機啦，淨係望到前邊啦，見到朱海迪喺度發出聲響咧，就趕佢走咁樣。就係咁樣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就俾梁君彦咧就趕走咗五位嘅民主派議員，就包括咗歐樂軒、許智峯、鄺俊宇、尹兆堅同埋阿林卓廷，仲有唔止啊！足之咧，亦都係俾阿劉世良估中咗啦。喺今次咧，藉住喺趕走嘅過程裏邊，係去話有保安員受傷，亦都藉著有保安員聲稱係受傷送院係要去檢查嗰陣時咧，就立法會嘅行管會就報警。嗱，正即真係好似阿劉世良估中咁樣啦，係藉住喺報警。咁我仲有唔止喎，仲要喺禮拜四，即係琴日啦，就係咧嗱，明明咧二讀嗰陣時夾硬通過，即係要投票啦。投票完之後咧，就立法會就係恢復三讀，恢復全體委員會處理修正案同埋三讀嘅。 係啊， 嗱，其實咧，即使喺上年2017年嘅12月咧，呢班建制派保皇黨咧就修改議事規則啊嘛，但係嗰陣時咧就修改議事規則，就將立法會嘅全體委員會嘅門檻啊，就由35人，即係立法會嘅一半人數削減到去20人，咁就令到咧即係嗰啲嘅保皇黨咧係可以少啲人在席嘅話咧，都令到我哋嗰啲透過點人數。嗰、那個叫做抗議會抗爭嘅策略係不能夠奏效嘅。嗱、咁明明係兩個唔同嘅會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喺星期四嗰日咧，就尹兆堅、林卓廷、歐樂軒、許智峯同埋仲有邊個啊？ 林卓廷 咧，佢哋係可以入翻去嗰個發言嘅， 係啊， 即係翻入去會議廳。但係呢一個梁君彦大口狗咧，繼續咧拒絕俾佢哋入去呢個嘅議會度。仲有咧。重要咧，係繼續咧，係喺三讀嗰陣時咧，就再一次明明仲有18位嘅議員，又係民主派議員同埋呢個建制派議員，全部都係撳曬掣，係去做發言嘅話咧，都唔俾佢哋發言。嗱，你就會睇得到咧，因為要配合呢個高鐵各地兩檢呢條條例草案一定係要通過，同埋配合高鐵喺9月通車咧，呢、這個梁君彦咧唔單止係作為立法會主席係全力配合，唔單止係要自閹，佢仲嘗試係閹割立法會嗰個審議法案嘅權力啊！呢個係非常之惡劣嘅。 其實自從梁君彦上任主席以嚟咧，好多事情都已經令到公眾對立法會嗰個嘅信任大大降低嘅，譬如佢竟然係好似唔係好似以往咁樣，即係佢係現時到依家為止好多嘅修正議案，佢都係通過佢自己嘅權力去 turn down 我哋泛民主派好多嘅修正議案啦。譬如喺呢個財政預算案嗰度，我哋提好多修正案，一一都俾佢哋否決啦。甚至乎今次高鐵嘅二讀三讀咁樣啦。 我哋都提出好多嘅修正案，同埋基於社會上其實對依個一地兩檢係好有爭議嘅，佢竟然係容許佢自己喺呢個全體委員會裏面劃線，因為其實喺全體委員會裏面，以我所知啦，咁就係議員可以就住啲修正案無限次發言噶嘛，係，咁佢竟然係限制咗議員喺某個宗數裏面去講佢哋想講嘢，咁梗係講唔到啦。 係啊，所以個焦點或者個爭議點咧，就已經唔單止只係呢一條，即係又昂貴又超支又延誤，仲要可能分分鐘蝕錢幾十年、冇經濟效益、低時間效率嘅高鐵嘅問題，亦都唔單止只係呢一個嘅割地兩檢要違反基本法啦、十八條啊、廿二條啊、多條嘅基本法嘅條文破壞一國兩制，仲要咧就係透過梁君彦大口狗的字眼呢，其實呢是開了一些很壞的先例，就是為未來的其他的惡法呢是即做了一些的示範，今次是不是一個小試牛刀呢，這樣遲緊的嚟緊的國歌法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可能的國家安全條例，即是香港的即23條呢，是不是可以繼續用梁君彦這種即沒有最醜陋只有更醜陋的方法呢，是長驅直進，繼續是即在立法會裏面呢廢曬武功的情況之下夾硬嚟咧，咁樣呢個就係我哋嘅即係嘅爭議點咯。係 其實如果任由呢個梁君彦去濫權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市民會對呢個立法會好快會失去信任嘅。因為佢我哋客觀嘅條件見到梁君彦其實佢有講過話呢個議事規則係賦予佢權力去做嘢，而唔係限制佢嘅權力啊嘛。咁佢有權洗腦盡嘅時候咧，令到呢個立法會裏面有好多真正想為市民去提出一啲嘅議案啊，甚至乎修訂案係有益於市民嘅時候，梁君彦係用佢嘅權力去 turn down， 令到市民即係社會上面呢一類型嘅聲音唔能夠表達出嚟嘅時候咧，咁樣呢個立法會市民就會覺得係咪真係需要去即係有個即係信任俾佢咧？基於梁君彦嘅濫權。 係，佢係嘗試將整個立法會個公信力啊，審議法案嘅功能啊，正式或者正規議政嘅嗰個嘅，即係能夠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發揮的政治影響力那裡，其實是大幅削減，即是要廢了立法會的武功，不單止透過自己自閹，還要廢埋，即是閹割埋整個立法會這樣，那他就可以令到政府上下其手啦。本來代議士就是代表市民入去議會的嘛，去發聲的嘛，就算那個立法的主動權，大家知道了，立法會即是最重要的功能，其實香港的立法會應該說在現在一個這樣的憲制設計之下，即是行政主導的憲制設計之下，其實是監察政府的功能的職能是大過真的立一些法例出來的，是立一些法例出來，但是呢也都是因為這樣，建制派又好，西環又好，特區政府又好，就經常將立法會覺得 是這個左手左腳，你明明是嚴肅地去審議，他就說你拉布啦，他說你即也都要假設立法會差不多政府擺上去的東西呢就一定是要通過，你反對的話呢就是你不對，你嘗試去問多一點的話呢就說你拉布。而部分我想說呢，其實很可惜，部分的香港人呢即係分唔清楚嗰個事實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掰咗政府呢一套，好似今次呢個嘅高鐵事件嗰啲咁樣。我落區真係有啲市民係會咁樣講，多條鐵路用有咩唔好咧咁樣。咁但係當我哋頭先提出嗰啲問題啦，即係真係到今時今日，政府當年由2009年嗰陣時到而家嗰啲嘅種種嘅一啲承諾啊，定出嚟一啲量化嘅指標啊，差唔多係所有嘢都跳票嘅。 係 嗱，無論係到底每日有幾多對嘅，即係呢個直通車係去廣州南站啊，去長途嘅你講緊係去長沙啊，或者係東莞啊，其他更加遠嘅地方啊，上海啊、北京啊咁嗰啲咧。是跳曬票的，那些乘客量的估算也是啦，到底買飛的時候，那個不方便的程度啊，使不使收呢個嘅大陸嘅政府收嘅手續費嗰啲咧，又未交代清楚啦，咁樣係呢全部跳曬票，更加唔好講喺試行嘅期間啊，即係我唔同你講超支延誤添啦，使我哋香港人即係最昂貴嘅鐵路超支延誤產生喺 試車的過程裏面又有這個脫軌的事件啦，出軌事件啦，又有這個的嚴重磨損啦，又有這個車站裏面又有滲水啦，其實是漏水，甚至乎是整條的鐵路是浸了才會影響得到的信號系統。喂大佬，其實現在這種香港人 我經常說就是發了十年的噩夢，就是打從十年前這個要驅趕鬼家滅村，是要趕走蔡園村居民，要起這個車站車廠，那時候開始到現在，這場噩夢不會因為昨晚在立法會裡面三讀通過就完了，還有大量的手尾， 是 還有大量的手尾，我差不多可以寫包單，在未來日子裡面是一個又一個這樣爆下去。 其實在當初這個高鐵是否真的要通過去興建呢？當一通過了的時候，拍板興建了，它的後遺症已經開始出現。譬如因為這個的高鐵的管道是經過很多的舊區，譬如大角咀，大角咀大家都知道其實很多舊樓的了，是有些甚至乎地下地基是沒有地基的，有一些在興建這個高鐵期間已經出現裂縫啊、下陷的情況，政府甚至乎港鐵這個的承建商，它是應該有責任去處理這一些的樓宇結構安全問題的，不過他們最後都好像都沒有怎麼處理到啦。而甚至乎近期我不說即過去的事啦，暫時最近高鐵開始試車了，元朗也都有一些的屋苑即樓宇啊，也都有一個裂痕出現的問題。其實這個高鐵是很影響一些的市民的財產的。 是啊是啊，咁就好多民間團體啊、市民啊睇得到啊，梁君彥大口狗嗰啲即係好醜陋嘅行為啦，咁即係我再睇翻，其實有好多，你話喺上屆你見到財委會主席啊陳健波啊，跟住代主席啊陳鑑林啊，呢一屆呢個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嘅主席啊葉劉啊，即係23條嘅葉劉啊翻曬嚟啦，而家仲有呢個真係自醜陋嘅梁君彥嚇，咁係真係頂唔順，亦都唔能夠任由佢呢種咁樣好厚面皮地係去即係濫權啊，咁所以咧喺今日嘅下晝咧有10-20個嘅民間團體咧就開咗個記招啦，係即係要譴責梁君彥，或者叫強烈譴責梁君彥，甚至乎咧係即係打出咗一個口號咧，就要求梁君彥咧係即係要下台嘅，即係對佢呢個咁樣濫權嘅情況咧係即係完全唔接受。另外咧，民主派嘅議員啊，即係我都有份一齊係去傾出嚟咧，亦都將會喺下個禮拜五嘅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嗰度咧，就要提出一個嘅討論，去根據議事規則咧係作出一個動議，而個動議咧就係動議係不信任梁君彥，咁咧我哋一定要咧係做一個好正式嘅一個嘅記錄，同埋喺議事堂嗰度咧係將梁君彥嘅呢啲種種嘅惡行咧係要即係要講出嚟啦，即係希望能夠產生一啲制約嘅作用。我哋當然亦都係知道即係答案已經寫在牆上啦，因為而家呢個立法會嘅制度係被扭曲啊嘛，建制派保皇黨係直著過半數舉手一定舉贏民主派咁即使民主派提出一個不信任的動議咧，都未去到大會嗰度討論咋，只喺內務委員會嗰度討論嘅話咧，都不獲通過嚇。咁但係我哋認為咧，係以正視聽，即使係嘗試係去力挽狂瀾啊，又或者係要警告後來者其他人唔可以好似即係梁君彥咁樣咧，係去即係咁粗暴、咁醜陋、咁即係厚面皮地咁樣咧，係去即係不惜一切係去即係去閹割立法會嘅即係正常嘅功能嘅話咧，我哋一定係要透過嘅辯論係去立此全照咯，係、 其實立法機關嘅議員啦，喺外國如果有咁嘅類似嘅情況，其實第一就已經係俾市民唾棄，第二其實外國嘅有一個制度就係可以去令到佢 step down。但係基於香港呢一個嘅扭曲畸形嘅制度底下，其實我哋就即係泛民主派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都好，其實大家都可以預期到，最後都一定係俾建制派保皇黨去反對呢一個嘅不信任動議。其實呢個正正係香港立法會自行被建制派閹割 的一個可悲之處。 係啊，咁啊，我哋知道立法會投票就輸咗啦，咁、但係咧就我認為香港人，特別係認清咗事實嘅香港人就千祈唔好認輸啦。呢、這個唔係淨係民選出嚟嘅民主派議員，即係唔好認輸，而係話即係我哋唔能夠輸咗民心，亦都唔能夠即係面對咁樣嘅強權打壓就去即係認命啦嚇、就輸咗唔能夠認輸，亦都唔能夠認命。我哋有責任係繼續將個事實係去講出嚟啦。咁、就喺議會裏邊咧。就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盡力而為嚇。咁但係就起碼你唔會屈服，你唔會認命嘅話咧，咁嗰場仗先能夠打落去。如果唔係，政府只係會做得更加多壞嘅事，更加差嘅惡化咧，係會排住隊嚟咯。 嗯 嚇，好咁啊，關於呢個割地兩檢嚇、即係都係好唔開心噶啦。咁但係我哋係挺起胸膛地係去鬧政府嘅，因為我係知道道理喺我哋嗰度，即係指出即係政府啊有。有問題之處是我們的責任啦，咁樣係。咁我下節翻嚟咧就講一講，即係同阿張慶華 Thomas 嘅地區工作係有關嘅，地域係有關嘅呢、這個 5G 嘅事件啊，係。 係冇錯。 好。 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都好中意食榴蓮。要食靚嘅榴蓮，梗係要食山上野生嘅貓山王啦。依家有好辦法啦，人民超市獨家代理品牌 Freshness Mart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全部在原產地榴蓮園樹上熟即摘，不加防腐劑，經過衛生包裝之後即時急凍處理，空運到港，打開包裝就品嚐到新鮮的極品貓山王。 6月30號前親臨人民超市灣仔和荔枝角 D2 店買原個貓山王，1.1至 1.3 公斤每個208元， 1.4 至 1.6 公斤每個238元，400克貓山王榴蓮肉每盒168元，400克 D24 榴蓮肉每盒90元。